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5月8日晚又嚟到一劇之本嘅時間啦！我哋知道咧，嚟緊呢個禮拜日咧，5月14日就係母親節啊！為咗天下咁多個咁偉大嘅母親咧，咁我哋今日嘅主持阿詩咧揀咗今日呢套戲嘅。 系呢套戏咧嘅英文名咧就系 Mother 哦，真系先生只要妈妈好啦。 咁咧，不过就希望里面嘅结局咧就系唔会发生喺大家身上， 成个经历都唔好发生喺大家身上啦。 咁啊，香港嘅译名就叫骨肉同谋啦。咁啊，亦都有其他译名就叫母亲啊，或者非常母亲啊，总之都系同妈妈有关嘅，同亲情有关嘅。 但系香港嗰个译名骨肉同谋咧，就将成件事就变咗一个侦探啊。警匪片啊，悬疑片啊，咁样 系咁都几悬疑嘅， 系都有呢个元素喺度。但系佢本身即系个韩文或者译做英文咧 ，mother 呢个母亲咧，就好似令人哋嗰个感觉会觉得，都系讲一个妈妈嘅故事啫，即系冇咁多联想，冇咁多已经系指涉咗某一方面嘅嗰个导向喺度。 唔系啊，因为咧，即系根据我嘅调查， 点样咧？ 侦探咁啊，原来咧，即系咧呢一个 mother， 咁佢哋即系韩文。读出嚟咧，即系可能有啲口音啊，嗰样嘢咧就会同 murder 咧系容易混淆嘅喺韩 国，玩到咁大， 咁所以咧应该佢系阿奉俊昊，即系个导演同埋编剧之一啦，咁佢系有心咧去玩食字啊。 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心玩就要问他们先知道了。今次的编剧除了有大导演冯俊昊之外呢，也都有朴恩桥的两位编剧写了今次这个故事骨肉同谋，也都是一套韩国的电影 ,2009 年上映的，当时也都叫好叫座的，也都代表个韩国去角逐2010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我们在趁住来紧即将是母亲节呢，就送这个关于妈妈嘅故事俾大家，咁啊，大家一齐听一下，究竟妈妈对仔女有几伟大？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咁我哋繼續會講啦一套韓國嘅電影啊，2009年嘅電影《骨肉同謀》。咁啊個故事係講啲乜嘢嘅咧？咁其實咧係講有一個媽媽啦，咁佢一開場咧係有個女人咧喺個大草原上邊呆咗咁樣行好耐，跟住咧突然之間就跳舞。 起音乐、 跳舞，咁呢个就喺呢个电影嘅序啦。你会感觉有啲诡异啊，其实 系啊， 佢目无表情咁样噶， 系啊， 好怪噶， 系啦，咁就开始咗个电影嘅。咁个电影就发生啲乜嘢事咧，都系好恐怖啊。其实佢只不过喺度切草药嘅啫，但系都系会令你好紧张嘅。 话说嗰啲草药嗰啲刀咧，大家知道 好似好危险咁样。 系啦，佢喺度切草药，切草药同时咧喺度好紧张咁望住出边嗰个细路仔咁样。 啊，咁其实嗰个人都唔系细路仔噶啦，由高马大咁样，系啦，一个成年男子啦， 行为好似细路。 咁但系咧，咁后屘观众就会知，原来嗰个就系佢嘅仔啦。咁而佢嘅仔咧，似乎系唔系似乎，应该直头系咧，即系精神或者系啲智能上系有问题嘅。咁所以个个都会叫做低能仔啊咁样啦。咁啊，佢喺度切紧草药嘅时候，发生咩事咧？又 咁喺切紧草药嘅时候咧，妈妈就望见个仔咧喺出边咧，俾架车撞到，咁然之后就架车绝尘而去。咁阿妈即刻冲咗去啦，哇！仔啊仔，你点啊？你点啊？冇事。咁个仔冇事啦，咁但係就追住嗰架车，咁然之后呢阿仔仲有个朋友嘅，咁个朋友我哋之后就知道叫做阿镇泰啦，咁阿镇泰就同埋佢个仔呢两个人呢一齐追住嗰架车，但係梗係追唔到啦。 咁呢个妈妈冲到出去嘅时候呢，咁佢就发现哇血啊血啊咁样啦，咁以为个仔撞亲流血啦，咁但係原来係自己太紧张，所以切草药把刀切亲自己，係佢受伤。咁但係喺呢个时候呢，个仔同埋阿镇泰呢咁就已经追咗上去啦，即佢就话咁佢哋会去边啊？呢班人咁样，咁佢就会话：，咁佢哋揸住啲靓车啊，咁一定系去得一个地方嘅啫。咁原来 咧嗰個鎮度咧就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應該係啲有錢人咧成日會聚集嘅地方。咁佢哋見佢揸架靚車咧係 Benz 嚟嘅，好似係咁咧，咁於是咧就知道佢哋一定去咗高爾夫球場。咁於是咧，阿鎮泰咧就同佢個仔咧就兩個就去咗高爾夫球場，就真係揾到嗰架車。咁然之後就對住嗰架車拳打腳踢，就諗住泄憤咁啦， 打爛人哋嗰個倒後鏡啊。咁、 啊、 但係阿仔因為佢本身笨手笨腳咧，就打唔爛，反而自己跌咗。 系啦，佢自己只系跌亲啫，咁就冇整到架车，根本就 咁。但系震太系整烂咗嗰人哋嗰度后镜，咁跟住咧，仲喺嗰个高尔夫球场嗰度咧，揾到嗰啲车主，然之后咧就大打出手，打咗一大轮，咁最后梗系俾人踏晒翻差馆啦，系咪？咁翻到差馆嘅时候，阿妈又知道阿仔闯祸啦，咁仲要睇个行为，应该就知道唔止系。淨係得今次㗎啦，之前已經經常到訪差館啊咁樣，咁阿媽咧就諗住去保釋個仔啦，咁然之後就帶咗好多啲禮物仔啊，咁就俾唔同嘅即係差館嘅同事啊，有啲嘢送俾大家嘅，誒少少心意咁樣，咁就將個仔咧就保釋走咗啦，離開咗，咁但係佢哋亦都要賠償一大筆錢㗎，因為嗰個倒後鏡亦都係價值不菲，咁阿鎮泰就梗係將呢件事賴咗落阿仔嘅身上啦，咁就話，唉叫咗你唔好咁衝動㗎啦，整爛人哋啲嘢啦，點收科咧？唉你自己賠啦咁樣。咁啊，鎮泰就好似唔關自己事咁樣。 咁呢度都服咗一個筆嘅，咁就係咧，即係話呢個仔咧，其實佢都係個記憶力係有啲問題嘅，因為咧佢去到高爾夫球場，其實佢已經唔記得咗點解自己要嚟啦。咁後屘係講講先記得，啊係喎，復仇喎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呢度於是佢根本冇打爛過個倒後鏡，咁但係佢都以為係自己做咗咁。咁其實就埋咗呢個伏線，就係原來咧佢係會唔記得自己有冇做嘅咁樣。 系啦，咁啊呢个母亲同埋呢个仔嗰个背后嘅故事就系咁啦，我哋开始了解到少少嘢。咁但系咧个仔之后咧就遇咗一件事，咁就成为今次成个故事嘅整个嘅框架。 冇错啦，话说佢有一晚啦就约咗佢阿朋友鎮泰去酒吧啦，咁样，但系阿鎮泰其实系一直都冇出现嘅，等咗成晚，佢亦都饮咗好多酒啦。咁咧咁其实要俾酒钱噶嘛，咁话说佢就执咗好多高尔夫球嘅，即系。琴日嘅时候去高尔夫球场嘅时候执咗到高尔夫球，亦都写咗自己个名，谂住啊送俾嗰个酒吧嘅老板娘，跟住话啊呢啲就酒钱啊，咁当然系俾人闹到死啦。咁佢就带住嗰啲高尔夫球啊，咁走翻屋企嘅。咁行下行下咧，见到个中学生女仔嘅背影啦，咁啊佢又有啲醉啦，跟住又开始跟住佢啊，你系咪想同帅哥一齐啊？咁样咧，同靓仔一齐啊，咁啦。跟住然之后嗰个女仔就转入咗一间烂屋仔，跟住咧就攞个大石抌咗出去。 其实嗰个大石系抌佢嘅，因为佢跟住人啊嘛，咁就等掟佢咁样样。 即系个女仔掟佢，但掟唔到啦。 系啦，咁跟住咧，于是镜头咧就见到呢个男仔咧就做乜掟我，跟住就算啦，走嘅走咗，转身走咗咁样。 跟住就翻咗屋企同妈妈瞓啦。 咁原来佢哋两母子咧就瞓同一张床嘅，即系大家相依为命咁嘅意思啦，我估系啦。 系啦，咁第二日咧就发现嗰个女仔嗰、那个少女俾人跟踪嗰个中学生咧，就已经喺嗰间烂屋仔个天台嗰度。吊咗喺度，然之后原来俾人谋杀啦， 系啦，咁已经死咗，咁条尸就吊住喺度啦，咁啊全日报人都见到，因为嗰个咧系一个好细嘅偏远嘅小镇啦，所以啲屋咧就都系一两层高嘅啫，咁你摆一条尸喺天台咧，系成个镇都会见到噶啦，咁啊即刻有人着手去调查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样样？ 其实呢一个地方既然系小镇咧，咁嗰啲警察都系有少少就唔系话 比较土气。 系啦，咁就话咁我哋好似第一次发生有谋杀案，咁啊查下啦，咁啊查下，咦，附近执到个高尔夫球，写埋名添，仲唔系你？咁啊即刻走去屋企嗰度，咁啊塌咗个仔翻嚟啦。咁啊，喂，你有冇搞错？你真系犯法，你仲要写埋自己个名喺度，咁真系惊我捉你唔到咩？咁啊捉咗个仔，然之后四围啲环境证供又冇乜其他嘢可以即系去怀疑啦，咁一定系你个仔噶啦，系咪？咁得噶啦，定罪啦，搞掂，完 ，close file。阿妈话唔系啊嘛，我仔即系傻更更，佢唔会杀人噶，一定唔关佢事噶。咁但系咧，咁啲警察又唔理佢啦。啲警察虽然有个系佢啲仔嗰啲朋友啊，或者系即系识咗好耐噶啦，但系都帮你唔到啊 ，close 咗噶啦个 file 已经。咁啊，阿妈就冇人帮佢手啦，唯有就揾律师吓，即系啲正经啲途径都系揾律师啦。咁但系咧，啲律师啊收得好贵啊嘛，咁佢哋两母子相依为命系咪先？咁啊俾得起几多钱咧？咁啊律师都话咁啊，一系咁啦，咁啊佢话叫你个仔认罪啦，咁啊一系判咗几年，我帮你打啦，咁啊最好噶啦个结果。咁但係个阿妈觉得唔係嘅，我仔冇杀人嘅，唔可以认罪嘅。 係我要搵出真相。咁於是呢其实佢呢就有尝试过呢係去 阿仔个好朋友 阿振泰， 阿振泰屋企，跟住咧就揾到一支高尔夫球棍， 嗯， 跟住话诶有血迹啊咁样， 点知咧佢揾到高尔夫球棍嗰度又好精彩嘅，因为咧佢啱啱揾到高尔夫球棍有血迹啊，咁大家都心里面已经好惊嘅，好紧张嘅时候，忽然间 佢偷偷潜入去噶嘛，因为 系啦，忽然间就有个女仔就入嚟咯，咁原来就系嗰个酒吧嘅老板娘个女，咁咧咁其实佢个仔不嬲咧都觉得哇呢、這个酒吧老板娘个女咧都好靓。即系都好想即系同佢一齐，咁原来呢个酒吧老板娘个女就同咗阿振泰一齐，咁佢哋两个咧就入嚟喺度亲热啊，咁我妈就逼住要喺个衣柜里面咧就即系望住呢件事啦，咁又唔好易俾人发现啦，咁到最后咧都有惊无险啦，就系佢哋两个瞓着觉嘅时候，佢就偷偷地就走咗，就拎住个高尔夫球棍，咁点知咧去到差馆，佢以为自己哇有足够嘅证据，仲唔系血迹嘅时候，就全部人都同佢讲。阿大婶呢一个咧系唇膏印嚟嘅，咁样 一睇就知啦， 系唔需要叫化验嘅。咁咧，跟住阿振泰就拎住一段片就咧讲佢个女朋友咧，就当其时就用呢个高尔夫球棍就扮卡拉 OK 咪，就留咗唇膏印喺个高尔夫球棍上边。咁啊，于是咧就发现，咦，原来又唔系佢做咯。 咁啊，振泰系觉得自己俾人出卖咗嘛，咁啊，所以佢就翻咗去呢个阿妈个屋企，跟住就勒索佢。咁又系咁啦，你俾一笔钱我，冇数啦唉，咁但系咧，我哋又觉得个振泰咧，其实佢又唔系真系衰人衰得咁紧要，咁因为佢都系阿仔个好朋友嚟嘅，咁虽然佢自己又都系啲坏分子嚟噶啦，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建议你自己去查出件事嘅真相，唔好靠啲警察啦，佢哋冇鬼用噶，你自己去查。同埋我就谂，究竟点解个凶手要将个死者摆个天台度咧？即系好似展示俾所有人睇，我杀咗人啦！依家系咪先？咁啊，好似喺度耀武扬威咁样，一定系有啲原因嘅。 要报仇应该系。 系啦，不如佢建议个阿妈你自己查下啦。咁佢自己唔帮手嘅吓，咁啊， 连阿妈仲作咗一笔。 阿妈话：我俾住咁多你先啦，啲尾数之后再俾你啦，我俾唔到啊。咁然之后咧，咁阿妈真系开始去调查究竟啊，成件事嘅真相系点样？ 咁於是咧，佢就查個死者嘅背景啦。原來咧，佢係有好多男朋友嘅喎。咁後屘仲發現咧，佢係有呢、這個應該係做援交嘅咁樣樣。咁跟住咧，佢就佢啲男朋友啊好醜樣㗎，叫佢做米高女。我哋點解啊？哦，有米咧就肯就同你一齊啦，咁樣意思啦，咁樣。咁樣跟住於是咧，咁啊查查下咧，就發現咧呢個女仔咧就。臨死之前冇耐啦，咁咧就拎佢嗰個電話咧，就去一個曬相鋪嗰度，就諗住咧就將裡面嘅相曬曬出嚟。咁於是咧就啊，點解呢個女仔忽然間要將啲相曬曬出嚟咧？咁查下查下咧，就發現原來咧呢個女仔佢就將所有同佢援交嘅客人咧都影曬相，咁啊有證有據咁咧，咁佢就可以即係我唔知佢係想勒索要多啲錢啊定點樣啦。咁但係就喺嗰個電話度咧，就原來有曬個證據嘅。咁於是个妈妈咧就走去就想揾嗰个电话咯， 同埋有啲坏分子咧，啲即系坏学生咁样咧，都喺度揾紧嗰个电话，仲喺度打嗰个死者啲同学啊，咁就逼问佢究竟个电话喺边度，快啲交出嚟。咁但系呢个时候俾阿妈知道，呢件事应该就系因为咁样而起啦。咁所以咧佢就揾咗阿振泰，咁阿振泰都系啲吓恶霸嚟噶嘛，揾咗振泰，咁啊俾笔钱佢啦，梗系要系咪先？咁啊请阿振泰帮手去逼问嗰啲即系嗰几个坏分子，就话点解你哋吓要揾嗰个手机？有啲乜嘢，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即系施以酷刑啦，咁啊打咗一轮啊，牙都掹埋出嚟咁样噶啦，咁到最后咧，咁就发现哦，原来手机入面咧有咁多呢啲嘢，咁呢啲相咧就唔可以流出去嘅，咁所以嗰啲坏分子就喺度揾个手机，咁然之后咧，到最后阿妈咧卒之喺呢个死者个妈妈。嘅屋企个米缸入面，咁就揾到呢个手机。 哦，嗰、那个系死者嘅婆婆嚟嘅。 婆婆嚟噶。 咁咧，咁原来咧，死者咧，即系个女仔咧，佢就净系同婆婆住嘅啫。咁咧，咁而婆婆咧就系、是、一个终日酗酒嘅， 中意饮米酒， 系中意饮米酒啦。咁佢就已经每一日都系饮醉噶啦。咁咧就佢根本事实啊，同埋即系佢自己谂嘅嘢系分唔清咁滞噶啦。咁佢甚至有时候仲会以为个孙女系未死嘅添咁。咁根据镇上面啲人嘅传闻咧，咁就话诶呢。女仔就净系同呢个阿婆一齐嘅啫，都冇人冇物噶啦。咁咧，而佢阿婆咧又唔清醒，咁所以佢好惨噶，好似孤儿咁样噶，冇人理嘅咁样。咁但系咧，你就见到之前有一场戏就喺个丧礼嗰度咧，就唔知点解忽然间好多亲戚噶。咁咧，唔知嗰啲亲戚平时有冇照顾佢，好明显冇啦。咁但系当阿主角呢个妈妈咧就走嚟谂住同佢哋解释唔系我仔做嘅时候咧，所有亲戚就围殴佢啊咁样。即系你见佢嗰一刻咧就好紧张，但系好明显平时佢就系一个孤独啦，冇人理嘅女仔。 仔咁樣咯。咁到最後媽媽咧就去揾咗呢一個根本就係酒醉不醒嘅一個婆婆，咁啊見到個婆婆咧就又俾錢佢啊，疏通佢啊咁樣啦。咁啊最終咧就喺個米缸嘅底咧就揾到嗰個電話啦。 跟住佢揾到個電話咧就喺度揾相啦，跟住就去翻監獄度問阿仔究竟係邊個人啊？你係咪記得翻啲嘢啊？跟住阿仔咧突然之間咧，因為佢有個動作，佢媽教佢咧係咁捽個太陽穴咧，咁咧就會記得翻啲嘢啦。咁佢依幾日依排咧，即係都係不斷喺監獄度捽捽捽捽捽，跟住佢就記得翻咧，原來嗰一晚咧佢跟蹤嗰個女仔嘅時候，其實咧係有個伯伯噶，伯伯係望出嚟嘅，喺間茅屋裏邊嘅。咁於是咧佢就話係依個男人啦，跟住揾喺個電話嗰度揾到嗰張相啦，咁樣。 我見過呢個人嘅，嗰晚佢都喺度嘅。咁同埋補充一個資料啦，咁就係咧呢個媽媽咧，佢喺草藥店嗰度做嘅，好明顯。咁咧而佢咧係識得呢個針灸嘅，所以佢對於嗰啲穴位咧，佢係好認識嘅。咁但係好明顯呢個針灸咧，佢就係無牌嘅。咁所以咧就之前已經被人拉過啊，即係話罰個款啊，就唔准再做啊咁樣。咁但係佢咧都仍然係有幫好多隔離鄰舍做啊咁啦。咁所以咧佢點解會教個仔咁樣撳邊一度咧？就係因為佢係好清楚邊一啲穴位係可以幫你記憶到啦，邊一啲穴位咧就可以忘憂嘅，即係話你撳咗就唔記得啲嘢就冇咁煩噶啦咁樣樣。咁咧阿仔終於就咁撳撳下，真係撳到記得喎。 咁同埋阿仔撳到一啲更加轟動嘅嘢。 係喎，係 係啊，因為我撳過。 係啊，佢因為之前阿媽又教佢撳呢個穴位嘅時候咧，撳撳下佢突然之間諗起。我好似细个四五岁嗰阵咧，你落毒谂住毒死我阿妈，谂住毒死我你，跟住阿妈话：点解你会记得噶？四五岁嘅嘢你点解会记得噶？咁样 应该系捽捽下捽翻出嚟。 咁证明阿妈嗰啲穴位真系推拿有用，真系有用。 咁咧，于是妈妈咧喺嗰个时候，即系如果观众睇，应该觉得好奇怪嘅，佢就会叫佢唔知喺大髀咩对下五寸对上五寸，大髀边个位你就揿落去，叫个仔捽嗰个位。 帮你 吉 一 吉， 系啊，我帮你吉一吉，咁就忘忧噶啦。 咁原来咧嗰个位咧就佢应该。相信是可以令人忘记晒所有事情嘅咁样。 佢话得佢千次知嘅啫，呢啲系但系秘方嚟噶咁。咁但系点解呢个咁锡个仔个妈咧？当初系会曾经试过毒死个仔咧？咁阿妈都系话，其实我谂住同你一齐死噶，我唔可以掉低你一个人喺度。咁所以我咪喂你食毒药，谂住我之后再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喂完你食，我又唔舍得你死，咁到最后咪救翻你咯。咁亦都可能系因为咁样令到个仔之后嗰啲智力系有啲问题啦。咁呢个就唔知啦。 咁唔知之前定之后啦，不过应该就系佢爸爸就已经离开咗佢哋，咁佢就一个人凑住个仔就好困难。咁如果你见到个戏里面，其实都见到嘅所有人咧都睇唔起佢哋两母子啦，咁又不停咁虾佢个仔啦，所以我估佢嘅生活都好困难嘅。咁终于咧呢个妈妈咧就真系知道，即系有一个样啦嘛，有个伯伯可以去揾，咁佢就分记得，咦呢、這个人系嗰个收买佬嚟嘅，我曾经见过佢，于是佢就走去揾个收买佬啦。咁佢咧就扮咧就系、是、一个我哋系志愿团体嚟。我是义工嚟嘅，咁系做一啲保健服务嘅。你有边度痛啊？ 我帮你针一针啦、啊。 跟住个伯伯就话啦：，哎呀，我呢排好心水不宁啊，因为我见到一啲咧令我好不安嘅事、啊。 系咩事啊？ 咁开始就讲翻咧，其实咧嗰一晚咧，嗰个中学生女仔咧被杀嗰一晚咧，我系喺现场噶。 系、你睇到啲咩啊？ 咁咧，我就睇到咧，嗰啲警察咧系冇拉错人噶。 点会啊？你睇到啲咩啊？ 嗰个男仔咧，嗰个跟踪住嗰个中学生，跟住然之后嗰个女仔咧就谂住揾大石掟佢噶嘛，但系掟唔中啦，跟住谂住走啦，跟住嗰个男仔咧就拎翻起嚿大石，一嘢咁样抌翻嗰个中学生，咁嗰个中学生咧就。晕低咗啦， 抌中佢个头啊，因为咁啱，咁有个中学生咧就累低，咁然之后咧佢就见到嗰个男仔咧就不知所措咁样，就喺度 想打电话 又唔打又打电话，咁啊不即系挣扎咗好耐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见到咧佢就将佢就拖咗上天台啦，仲喺度话点解你咁重噶咁样， 呢个时候咧跟住阿妈就话唔会系咁样噶，咁然之后咧嗰个男人就话佢哋拉啱人，我应该打电话去同差人讲啊、 其实系妈妈就话。冇可能嘅，你知唔知道啊？其实我估佢讲啲大话系安慰自己啦。咁、那个妈妈就话：，佢哋就嚟放佢啦，因为已经查出咗唔系佢做啦，所以咧唔会系佢噶，唔会系噶。咁嗰个收买佬先至话：吓咁唔得，唔、可以放佢、啊，我要打电话去差馆度报案，话我睇到咁样。咁 喺呢个时下咧，佢阿妈就攞起一件宠物。 又是士巴拿， 系啊，士巴拿，卜卜卜卜卜卜到嗰个男人伯伯咧流晒血啦，咁就应该系卜死咗人啦。咁佢唔知点算啦，咁于是咧就 烧晒成间屋，将成间屋啲嘢烧晒啊，烧晒啲证据啊，咁样就离开咗啦。 系啦，咁跟住咧，你会发现咧，咁其实佢都好彷徨嘅，一身都系血迹啊，咁个面有血迹啊，咁你见到呢个妈妈当其时咧，其实佢都系，即系我估佢未做过啲咁暴力嘅事，佢自己都唔知点算咁样啦。咁烧完间屋，离开咗间屋咧，咁佢就经过一个好大嘅田野，咁然之后佢慢慢咧就喺个田野嗰度跳舞，咁原来就系我哋初睇嗰个罪嗰个时候咧，原来就系喺佢杀咗人之后嘅发生嘅一场咁样嘅戏啦。 咁之后咧就我哋见到警方嗰边咧又拉咗另外一个人喎，咁究竟系咩咧？警方嗰边原来就揾到一个又唔知系咪精神病院走出嚟嘅，又系又系。 佢应该系有唐氏综合症嘅，即系嗰个人望佢个样子，咁所以咧就应该全镇咧都已经觉得佢系傻仔噶啦。咁第二就系咧，啲人就觉得佢生得好丑样，咁因为佢有呢一个病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全世界咧就觉得咦系佢，因为咧佢都承认咧佢系呢个女仔嘅男朋友咁样样，而喺佢身上面咧亦都揾到呢个女仔嘅血迹， 咁但系佢自己就话啦，因为嗰阵见佢嘅时候，嗰个女仔流鼻血，咁所以咧啲血就沾咗喺我度 嘅 啫。 咁呢个都有铺戏嘅，咁就系咧佢去个相簿嗰度，即系查嘅时候咧，妈妈喺个相簿度查，咁个相簿老板娘都有提到呢个女仔咧，喺度晒相嘅时候咧都有流鼻血，咁佢朋友就俾纸巾佢啊，咁然之后佢朋友就话：你呢排成日流鼻血，要去睇医生啊，咁样样嘅。 但系啲差人仲话：啊，点解佢咁叻，识得讲？呢条桥嘅咧，杀咗人仲笑个弱智仔，但系其实佢个弱智仔系讲紧啲事实啦。 咁喺呢个时候咧，即系啲警察话拉到呢个系真凶啦嘛。咁妈妈就坚持就话我要见呢一个真凶。咁嗰啲人就吓做咩你要见真凶啊？唔好搞啦咁样。咁但系佢坚持要见佢。咁然之后咧，妈妈就走到去就净系问咗佢两个问题啫，就系你有冇爸爸啊？冇爸爸。你有冇媽媽咁？我都冇媽媽。咁原來呢一個真空咧，就係一個孤兒嚟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媽媽就崩潰痛哭啦，即係一個無父無母嘅孤兒，即係而家做咗一件咁嘅事咁樣啦。 咁跟住嗰個仔就放翻出嚟啦，因為依家警方話拉到個真空啦嘛，咁所以就放翻出嚟。咁阿鎮太去接佢。 係啊，跟住仲揸住架好靚嘅車，跟住阿 車埋女朋友。 係啦，跟住阿仔就問：你咁有錢嘅，點解有車嘅？佢話：係啊，依排好順啊， 我係揾到筆啊嘛，呢排 其實就係佢媽媽不斷俾錢佢啦，咁樣。咁放監啦，咁啊車就走啦，咁啊經過咧一個草原啊，就係嗰個伯伯咧俾人燒曬屋嗰個位啊，咁佢哋三個咧亦都 八卦啦，就諗住睇下，喂之前收賣佬咧，咁無啦啦俾人燒死咗，不如去望下有咩啦咁樣。咁佢哋三個就喺個廢墟當中咧就玩咗一陣，咁然之後咧諗住完咗。啦件事，咁点知咧？你就见到后屘就系讲话有一日咧，就系呢个咩众亲恩母亲郊游团咁。咁于是阿仔咧就送妈妈去车站咧，咁就去上车上旅游巴，就谂住去玩咁样嘅。咁就买咗好多嘢食俾妈妈，好乖仔、哦。点知咧喺坐低阿妈就喺度，哎呀好开心啊，有好多零食嘅时候咧，个仔就话有样嘢俾翻你啊咁。跟住咧个仔就将嗰一盒阿妈一路更新嘅针灸嘅嗰一盒针。就递翻俾妈妈，跟住就话你唔好咁唔小心啦，咁咁即系妈妈就即刻知道哦。死啦！ 你喺边度揾噶？ 系啊，咁原来就系喺个凶案现场度揾到啦。咁因为凶案现场即系佢妈妈走嘅时候就留低晒佢所有嘅手袋啊等等嘅嘢，咁就谂住烧埋嘅。咁点知似乎就烧唔晒啦。咁于是咧就喺个旅游巴上面咧，个妈妈咧就个个众亲恩嘅妈妈都好兴奋咁就跳舞啊成嘅时候咧，咁啊得呢一个妈妈咧就自己好孤独咁样坐喺度，唔知点样好。咁佢咧就最后佢就决定咧就打开佢嗰盒嘅针。针灸嘅针，跟住头先咪讲过个穴位系可以忘记晒所有嘢喺个大髀度嘅，咁佢就决定喺嗰度吉一针。咁跟住咧吉完嗰一针之后，你就见到妈妈咧，本来有一个好落魄嘅妈妈啦，最后咧佢就慢慢咁起身，然之后咧就同其他嘅妈妈一样咧，就好兴奋咁喺度跳舞。咁、那个戏就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一剧之本啊，今晚同大家讲嘅呢一套咧叫做《骨肉同谋》啊，系一套2009年上映嘅韩国嘅电影。睇完呢一套电影之后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世上只有妈妈好，就真系总括咗呢一句。点 解咁好啊？呢个妈妈，你觉得？ 即系其实呢一个妈妈咧，我哋一开始去睇嘅时候，觉得佢好相信自己个仔系无辜，跟住佢要做啲咩咧？就系、是、要查出真相。但系其实我哋之后系俾呢一样嘢蒙蔽咗， 系我哋俾人蒙蔽咗， 我哋俾人蒙蔽咗。根本个阿妈唔系为咗查出真相，佢、 嗯、 只系为咗救自己个仔， 系 两样截然不同嘅个目的嚟嘅、 嗯。 所以真相系咩？对于个阿妈嚟讲，去到最后唔重要啦，最紧要系救到个仔。 嗯， 就算我杀人都好，我都要救到个仔啦。咁因此先至出现咗今次香港嘅呢个译名《骨肉同谋》，就系咁嘅解啦。啊，真系 啊，系通透啊！ 咁啊，嚟紧真系，唉，我哋又要继续去重赞下妈妈啦，喺呢个母亲节。咁但系妈妈嘅辛劳又有几多人知咧？背后做咗啲乜嘢？阿仔又真系知唔知咧？今次呢个故事入面，阿仔其实好可能系真系乜都唔知 道， 佢真系佢都坐监都话啊，入面啲嘢几好食嘅，都唔错喎，入面住得。咁其实根本唔觉得自己系受紧苦啊，但系阿妈自己一个就喺度出面奔波频扑，为咗个仔做咗好多嘢，甚至杀埋人都好，个仔可能真系到最后乜都唔知道。咁啊，反映翻现实，其实依家我哋自己每个人都阿妈生啦，咁啊。阿妈为咗个仔，为咗个女做咗几多嘢，又有几多个子女知道呢？哇，嗰样嘢咩叫世上只有妈妈好，就系咁嘅意思啦。鼓掌， 系鼓掌， 为妈妈鼓掌， 系啊，好犀利。咁顾之言佢呢一个系好极端嘅一个写法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佢写嗰个仔咧，那个性格都系几引人入胜噶。因为到最后咧，其实你都真系唔知道，其实佢究竟知道几多嘢啦。譬如最尾咧，即系佢俾阿妈嗰盒针，佢系知唔知道？其实系呢个证据咧。咁 但系阿仔应该唔知道啊。 系理论上系唔知嘅。 佢智力有啲问题，佢记忆。又有啲問題， 咁但係好明顯個仔咁樣做就對媽媽嗰、那個嗰個衝擊就好大啦。咁同埋咧，其實裡面都有講嘅，有一個我都幾中意嘅。咁佢咪一路大家就喺度話，點解佢要擺條屍喺出邊，個個都見到啊咁樣。咁其實個仔就話，哦，我估咧嗰個兇手咧咁樣做，即係佢冇話係自己做啦。咁佢就話，我估個兇手咁樣做咧，係希望快啲人見到佢就可以救得翻佢。 佢流好多血，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冇講話係我殺人。咁但係佢就即係讲咗件咁嘅事，咁你都会发现啊，其实佢个心地都似乎系唔差嘅，咁就算佢真係做咗可能都系冇心啦咁样囉。咁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即係佢个仔嘅呢啲同埋佢有时又会记得返呢，譬如你细个杀过我又好激动，又话我以后唔见你呀咁。咁佢所有嘢都好直接，佢直接得嚟又有啲令人觉得怪同埋恐怖㗎喎、哦、呢个仔。咁所以佢就即係用呢个仔嘅性格呢，又帮到佢成个戏去嗰个悬疑嘅气氛。咧系帮咗唔少嘅，我觉得。 咁阿仔咧，咪讲过就系话阿妈，你喺四五岁，即系你喺我四五岁嘅时候啦，曾经谂住落毒杀我嘅。咁跟住个阿妈即刻崩溃啦，点解你会记得噶？有件咁嘅事噶？咁当然呢件事系真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位系有啲突然之间加咗一笔落去， 更加戏剧化咁系嘛？ 即系点解呢一个位会摆咗喺呢个戏入面咯？即系话我哋讲阿妈为咗个仔要查出究竟点样可以帮到个仔啊等等，咁但系突然之间加咗一笔就系阿妈曾经谂住杀个仔嘅，咁呢一个位啊，对于成件事或者对于编剧想描写呢个妈妈。究竟有啲咩幫助呢？ 嗱，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好呢、這個問題，帶到去落兩點嘅。咁第一點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呢一套戲咧，其實佢鋪戲係鋪得好細緻嘅。咁咧譬如佢依度，其實我覺得第一樣嘢佢就係鋪咗咧，原來係一個叫忘憂月。嘅穴位，你吉一針就會唔記得。咁我估咧，細個嘅時候經歷咗咁多創傷咧，咁我媽都真係有幫我仔吉過嘅。咁所以個仔先至會唔記得咗。咁但係咧，因為佢又想佢記得翻，叫狂捽太陽穴，佢又真係捽得翻出嚟啊嘛。 哦，真係一個係解穴嘅就係、是、太陽 穴，一個 憂嘅就係 吉個大髀。咁所以咧，呢一個其實就係鋪到最後咧，媽媽點解要吉自己嗰一針，就係、是、因為媽媽都頂唔住啦，佢都要需要忘記過去嘅嘢。其實即係深刻。 下就係佢自己急到自己變傻仔咯，要咁究竟係咪真係當年急咗嗰一針令到個仔變傻仔咧？我哋都唔知道嘅。咁、但係呢一個好明顯就係一個鋪戲嚟啦。咁另外就係我覺得其實佢就係想將媽媽個心理狀態就更加引人入勝啊，因為咧，咦個媽媽又似乎而家好錫個仔，乜嘢都為個仔好。咁但係你見到呢個媽媽咧，佢為個仔好嗰啲嘢係有啲變態嘅。我哋一陣再慢慢講。咁但係咧，嗰種變態會唔會就係由源自於佢曾經做嗰件咁嘅事，佢內疚，佢覺得用即係佢要比普通嘅媽媽更加 溺愛， 係啦，咁先至可以補償得到咧。咁有可能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講嗰件事咧係有幾個作用嘅咯。咁同埋咧，呢、這個亦都帶出咗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咧呢、這個戲其實佢每一樣嘢咧都係好細緻嘅鋪得。咁我譬如咧，其實你會發現咧，佢拍咗好多嘢，就係頭先喺咪後教資都有講話，咦初初睇咧係覺得有啲慢嘅啲節奏，咦點解你會覺得有啲慢咧？就因為咧佢拍好多好細緻嘅嘢，好濕碎嘅嘢，你又覺得咧同個劇情係無關嘅。 例如有邊啲咧？ 咁的確係，譬如咧，如果頭先其實我哋講戲嘅時候，就梗係即係講古仔就冇講到啦。譬如佢哋食飯咁，係食咗兩次飯嘅。咁第一次食咧，你就見到個媽媽咧就已經整咗隻雞，咁咧佢就仲要係好有心機咁幫佢搣曬拆，即係手撕雞拆曬啲肉咁擺個仔面前。咁但係個仔就話我自己識食啊，就將啲雞就掉翻落個碟度咁嘛，跟住就自己攞隻雞俾扯咁，就唔需要你手撕啦咁樣。咁你見到嗰個媽媽對嗰個仔其實係一種。佢真係当佢 BB 仔咁臭嘅一种溺爱咯， 喂佢食药啦， 系啦，嗰场戏 追出去嘛， 嗰场戏又系非常之好嘅，即系我想讲话呢个导演或者编剧佢写咗好多嘢咧，佢就系用嚟铺陈个人物性格，就唔系用嚟。關於個劇情嘅，即係其實係譬如佢食飯嗰啲嘢或者食藥，係完全同劇情係唔關事。但係你就見到個人物啦，譬如嗰場戲食藥係點嘅咧，就係、是、個仔咧就話要出街咁樣，咁於是就去咗等巴士，就喺街度啦。咁佢喺街度咧就喺度小便喎，對住公牆。咁阿媽咧就追住碗藥出嚟，咁你見到個阿媽咧仲要望下個仔小便啦，即係佢哋一啲都唔覺得有問題啦。咁然後咧，咁佢就懟碗藥俾佢飲，咁咧個仔咧就一路飲就一路小便，即係你係。見到係啦，你見到有濕咗嘅滿牆，一路就濕啦咁樣。咁跟住咧，個媽仲要冇嘢咁樣啦。跟住個仔咧就又冇嘢喎。 巴士嚟啦， 係啦，咁啊就上車啦。咁上完車之後咧，你見到媽媽做咩啊？上完車之後， 幫佢處理嗰啲排泄物咯。 係啦，咁其實都處理唔到嘅，咁就只不過係係啦，本來就揾腳掃下，依都係掃唔走噶嘛。咁於是咧，佢就唔知邊度揾咗隔離有塊木板就爛嘅。咁於是咧，佢就遮住嗰個位置就當處理咗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淨係呢一場戲一句台詞都冇嘅喎，咁淨係叫佢食藥啦，咁跟住個仔就飲藥，咁但係其實你就見到通過成個行為，就係、是、咦個仔係會咁樣啦，個媽又會咁樣啦，然之後咁做啦，所有嘅行為你就見到，咦呢、這個媽對於個仔其實呢一段關係係有啲。過火嘅，即係好怪嘅。而但係你又見到佢兩個人嘅關係啦，亦都你見到嗰兩個人嘅性格咯。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好勁，就係在於佢講一場戲，好似係唔關事，但其實就係因為個媽就係要即係錫個仔錫到有啲變態嘅，佢到最後先至會發生一啲咁嘅事啫嘛，就係為咗佢殺人啊咁樣樣咯。 同埋佢好似用咗好多小嘅畫面去講咗一個大故事嘅主題咯，即係譬如開頭切草藥咧，即係佢好緊張個仔係咪傷咗，但係其實係阿媽傷，係阿媽流血咯，佢切親自己，因為緊張個仔，就好似依個故事。這個故事其實個仔一直都冇嘢噶，咪就係個媽係不斷喺度傷害啊、付出啊咁樣。係 啊，同埋嗰個流血嗰個位又係一個好得意嘅細節嚟嘅，因為我覺得又係啦，其實佢有冇？切親手流血，其實到後面你都知佢係好緊張個仔㗎啦，其實未必需要嗰個位添。但佢點解特登要安排佢切親手呢個位呢？咁我覺得係因為呢，其實佢係玩緊一個時間性嘅嘢嘅。咁就係呢，第一即係件事件嘅開端就係、是、媽媽切親手，咁然之後咁就流血啦，咁然之後佢就去醫，即係當個仔喺度追緊人打，即係打人擋風玻璃啊，即係嗰樣嘢嘅時候咧，咁咧呢個媽咪就走去醫啦，咁但係佢醫緊嗰隻手指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冇理到自己，咁佢就不停咁打電話揾個仔啊，咁然之後咧你就見到時不時咧個導演咧個鏡頭都會影一影隻手指嘅，即係佢仲流緊血，或者佢仲黏緊膠布，直到就係佢殺咗人之後 去到个大草原，其实个妈妈跳舞之前呢，佢就係望住自己对手，望住一阵嘅。咁如果细心嘅观众，你就会发现呢，喺嗰个时候呢，佢嘅手嘅伤，即係嗰个胶布切亲手指嗰样嘢已经好返㗎啦。咁佢就话俾你知，其实呢件事过咗几耐呢，咁样样啦。咁我就觉得佢係好叻去讲俾你听，即係从呢啲细节里面去讲一啲资讯俾观众知道㗎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咁咧，今次啊导演咧就将阿妈妈咧喺个草原荒野嗰度咧跳舞嗰场戏咧，摆咗喺成个电影嘅序嗰度，先至咧再讲阿妈妈咧喺个药材铺度切嘢。咁呢一个位，大家又觉得有啲咩特别之处咧？即系我哋一开始入个戏度，就直情喺药材铺啦，见到个妈一边切嘢一边望出门口，好危险啊！嗰个位已经。咁其实我哋都已经睇到，即系妈妈对于个仔嘅溺爱啦。但系依家突然之间，佢将成件事一开始就摆喺妈妈一个人跳舞，我哋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呢个妈妈系咪傻噶咁样？咁甚至唔知佢系一个妈妈添啦，可能。咁究竟呢一个做法有啲咩特别之处咧？你哋又点样谂咧？ 作为观众，你第一次睇嘅时候，你觉得点样噶？ 我觉得几特别啊！因为我系中意嘅，即系我觉得似一个剧，等你追看落去咯。即系我真系唔知佢谂乜噶嘛。同埋嗰种怪异感觉系铺紧嗰个戏嘅气氛嘅，我觉得系。咁所以我系中意嘅。 我初初睇都系觉得好似冯杰咁样做咩啊咁，即系因为好怪噶嘛，即系无论佢跳舞嘅动作啦，佢嘅表情啦，同埋佢成个同个音乐嘅配合，你都系觉得唔知点样，好奇。 我哋净系会知道已应该发生过一啲事，先至阿妈妈会有咁样嘅表达嘅，即系个木口木面啦，或者个身体啦，会咁样去即系跳舞啦。咁呢个应该系发生过一啲事，但系我哋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你咁样做一场，跟住接下落嚟咧，又同呢、這个。个冇关系噶，即系去翻药材铺啊，阿仔俾人撞啊等等。咁点解一开始要摆呢样嘢喺度咧？ 咁你觉得即系佢引唔引起到你嘅兴趣咧？你觉得佢咁样摆，但系你觉得其实系冇分别咧？ 我觉得佢之后会呼应翻呢一样嘢，去话翻俾我听嘅，甚至我都估之后会出现翻呢一场戏嘅。 你系聪明嘅观众啦， 唔系咁睇得戏多系咁啊，系咪先？咁但系。咁嗰个作用喺边呢？纯粹如果係纯粹俾我哋一个悬疑嘅感觉，咁好似求其塞一啲嘢，好似唔关事嘅嘢摆喺度，咁之后我都会好悬疑㗎啦，发生咩事呀、啊、咁都会追看落去喎。呢、oh. 场戏有冇佢嘅独特性呢？其实。 嗱，我呢其实我初初第一次睇嘅时候呢，我都系觉得哇好怪呀、啊、咁样，同大家嘅感觉差唔多。咁但係我嘅印象都系好深刻嘅，我估大家印象都深刻啦，因为就太怪啦咁、啊、样。咁跟住一路就系冇，即系你甚至可能会唔记得咗呢一场戏。咁直到佢杀咗人之后，忽然间佢再出现翻咧，其实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系觉得几震撼嘅，即系咧，好似就系、是、啊，我终于明白咧，佢点解初头会有场咁怪嘅感觉嘅戏，就因为原来佢发生咗一件咁嘅事，而我觉得喺人物心理上咧，就好似喺度讲紧话，你睇下佢谷住呢件事咧，搞咗咁耐，到最后咧，佢好似终于可以叫做 release 啊，即系终于可以放松放下包袱啦，但系其实系唔系咧？所以我觉得嗰场戏嘅情感系复杂嘅，咁而当个戏即系呼应翻个头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好叻啊摆得，即系初初令到你觉得咦好怪喎，你记得咗之后，到最尾佢就话翻俾你知啊系因为咁啊咁样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直接嘅感受啦。咁我当我再睇多一次呢个戏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就对于呢个戏系有另外一种嘅解读嘅，即系我觉得咧呢个妈妈咧，即系当然佢好癫啦，好歇斯底里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成个戏某程度上，佢每一场戏咧，佢都系好孤独噶咯，即系我觉得深奥系讲紧一种孤独。无论你见到佢去揾律师，咁、那个律师仔喺度劈晒酒咁样，咁跟住又叫你饮啦，咁但系其实嗰啲律师你见到佢就系同佢讲钱啫嘛，根本就唔系想帮佢，咁佢好孤独。啲差人好明显，你知道好细嘅小镇系朋友嚟，佢哋真系用名嚟称呼大家，阿边个阿咩哥，你唔好拉我仔。咁你见到个咁落雨。 雨嘅时候嗰个咩歌呢、這个警察又会俾把遮佢，哎呀你遮住唔好揼湿。你见到佢哋系有一种乡里嘅情谊喺度嘅。咁但系到最后你都系见到个公事公办，咁你个仔系有杀人，我系要拉佢，咁唔好搞，唔好搞啦咁。咁所以其实你见到个妈妈咧就好孤独，而喺追踪呢一个真相嘅过程期间咧，佢就越嚟越孤独啦，即系因为越嚟越冇人信佢嘛，即系初初譬如阿振泰系佢朋友，咁但系后屘佢因为屈过佢咧，咁佢又要勒索佢啊，咁于是到最屘，其实你发现都系呢个妈妈一个人去完成佢嘅世界嘅，咁但系而呢个妈妈点解佢可以一个人完成呢个世界，系因为佢有一个信念，我有个仔。而呢个仔系令我唔孤独嘅，你见到佢咧初初照顾佢啊，切亲手唔紧要啦，佢总之翻嚟食饭，我要即系照顾佢去食饭食药，总之个仔同我一齐，个仔系我最重要嘅嘢，所以点解嗰个 point 即系个仔话我记得你想杀我，对于佢嚟讲系咁大件事，就因为佢好惊冇咗个仔，佢好惊嗰种唔系净系所谓身体上面嘅分隔，即系佢坐监而我喺出边我见唔到佢嗰种分隔，而系一种心灵上嘅分隔。就是个仔憎我呢样嘢系最惨嘅，佢会觉得，所以我觉得到最尾个仔咧，佢好似知道咗，就系、是、咦个仔可能系知道我杀咗人，咁其实佢。即作为妈妈，我觉得嗰个状态、嗰个心理就系话啊，即我觉得呢个戏聪明嘅地方就系咧，佢咧头尾呼应咗个画面，你以为完咗啦，咁点知佢仲有个尾，就系、是、你以为你解决咗呢件事，你自己一个人杀咗人，你收埋咗呢件事，你就完咩？唔系，仲有证据，仲要系你个仔揾到嘅添。咁其实咧，你就会见到佢就将呢个妈妈嘅嗰种真系世界得佢一个人啊，冇人可以再同佢心贴心啊呢一样嘢。就发到最大，咁 即系连个仔都冇埋，因为 我有少少觉得系噶， 连个仔佢都要瞒住个仔，或者 系啊，佢要瞒住个仔，或者个仔知道一啲嘢，佢问佢嘅时候，佢可能解释唔到或者点样，所以佢就会站在我睇到嘅嘢就系、是，我会觉得妈妈喺嗰个位就觉得我同个仔从此就系有隔阂咯，我同佢唔能够再系 100% 贴心，所有嘢都系可以共同啦，因为。有咗呢样嘢，咁所以佢到最尾佢真系佢顶唔住呢一种嘅孤独，佢先至谂住去忘忧嘅，即、就、系、是、我自己系咁样解读。咁所以点解个画面就会系一开头佢自己一个喺个荒野嗰度，其实咧。我觉得嗰个位反而系佢最舒服噶喺成个戏，因为你见到佢成个戏就系因为个仔，咁因为个社会好多压力，就又取笑佢，又睇唔起佢。其实佢一路咧都唔能够放松，一路都唔能够做自己噶。但系咧喺嗰个草原度佢得咯，我有少少觉得，虽然佢好怪嗰个表情，佢可能唔知点自处，但系佢唯一可以放松到嘅系嗰个位。但系点知到最后原来都系唔得咯，咁所以佢到最后咧。个戏都系用一个跳舞嚟结尾，但系今次咧佢就混咗喺架巴士度，夹硬要同其他人一样。但系佢要点样先可以同其他人一样咧？就系佢要忘记晒所有嘢，佢先可以同其他人一样咯。咁我觉得呢一个所谓描写嗰种所谓孤独，即系冇人了解你啊，而你喺众人里面，即系净系得你一个有呢种感受啊。咁佢系写得好好嘅，我觉得。 嗯、 即系我又拗下颈啦。其实最后嗰个位咧，阿仔咧，就算真系发现咗阿妈做咗啲咁嘅嘢咧。佢转个头，佢又唔记得噶啦。 系啊，我知，但系对于妈妈嚟讲， 你咪吉个仔咯，即系可能都吉过唔少啦。 你啱啊，你啱啊。其实个仔可能系真系冇嘢噶，只系个妈妈自己心里面有嚿有嚿刺嘅啫。系啊，系啊，啱嘅、 嗯， 你啱啊。因为我觉得个仔根本真系傻噶嘛。 转个头我唔记得噶啦。 佢好 认 真 咁 问，系啊，点解你会留咗盒针喺嗰度嘅？ 咁但系佢自己其实都面对唔到，就系我杀过人，而呢一盒针就系嗰个证据嘛，即系就系记得，因为你最尾就系、是。本来你系想吉嗰个收买佬，等佢唔记得咗嗰件事就 O K 啊嘛。你本来谂住，你冇谂过杀佢，点知你就都系喐咗手。咁所以妈妈其实系面对唔到自己咯，嗰个位。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就系话仔仔俾人释放，俾人释放咧就系因为警方嗰边拉咗另外一个人。而拉咗呢个人之后咧，阿妈妈咧亦都系主动去探呢一个嘅，即系代罪羔羊啦，可以话系。咁亦都有问过佢啲问题啊，问过佢嘅爸爸啊、妈妈啊咁样。其实点解要加呢一场喺度咧？其实佢唔见嗰个代罪羔羊都冇问题噶，件事都好似完整解决咗噶。 演员想唔想做呢场戏啊？讲两句说话，然之后就要崩溃。 会嘅，佢设定咁好，其实成套戏你都会想做喎。 你等咗廿年啦，你 即系我谂佢有排有排演几上， 等咗卅年， 唔系话你功力 系啊，要啊要啊，真系好复杂啊个情感。 咁你觉得佢咩心态啊？如果俾你演嘅话，其实嗰、那个点解你要见嗰、那个所谓真空，然之后点解要问嗰啲问题？ 唔系代罪羔羊嚟嘅啫， 其实代罪羔羊 真空嘅啫。 会想知佢同自己个仔有咩分别咯？ 即如果有分别就可以坐监啦，咁定系冇分别，定系点样咧？你想揾咩咧？你觉得？ 哎，好难谂啊！ 未做过人阿妈，可能系 系比较难。我觉得啊，咁我觉得我一定要见下佢啦，即系因为佢系真系顶罪嗰个人嚟噶嘛，我要知道，即系如果佢系一个穷凶极恶嘅人，我好放心，系咪？咁但系而家咧，佢又系即系呢篇剧又系衰嘅，即系折磨嗰啲人物嘅，最中意折磨乜嘅？咁就系你就揾一个最纯真，你摆明就知道佢冇系真系冇做啦， 仲要笑住咁样， 系啊，指出娘胎冇谂过坏事，然之后当你喊嘅时候，佢仲要安慰你，哎呀，你唔好喊，即系天下间最善良嘅嘢嚟噶啦，佢真系。咁然之后咧，佢仲要话咧，你有冇爸爸妈妈？我冇咁样。咁我觉得有几样嘢嘅呢度。第一就系咧，其实我觉得系反映咗喺韩国嘅社会里面所谓呢啲弱能人士啦。咁其实佢哋系点样俾个社会去睇同埋对待？咁你见到其实真系所有人都唔中意佢哋啊，睇唔起、歧视佢哋啊咁样啦。咁好可能就系点解佢无父无母，系因为佢爸爸妈妈真系抛弃佢咯。即见到佢个样系怪，同人唔一样，就已经唔要佢啦。咁我估呢个妈妈，我估啦，即系其实我哋而家都唔能够解释到点解个妈妈会咁演绎。但我觉得编剧有趣嘅地方，佢摆咗呢一样呢、這个场景喺度，就系、俾你联想啊。我联想到就系咧，个妈妈好明显都有谂过抌低个仔唔理啦，即系喺佢好辛苦嘅时候，喺佢细个嘅时候。咁所以咧，跟住佢就见到呢个人就好似自己个仔啊。其实我觉得反而系根本就一模一样，都系咁天真咁无邪。咁只不过我个仔就真系做咗啲坏事，而呢个男仔就系代罪羔羊，所以佢喺嗰一刻佢好可怜佢得嚟，佢又好内疚，佢又好觉得，其实我觉得佢都想做埋佢妈妈噶，可能有啲咁样嘅谂法都唔定，我哋观众唔知。咁但系其实嗰个心理过程就好复杂，同埋就有好多层次咧，就去俾观众去猜度啦，去俾观众咧去解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又系即系佢好识得留空间去俾大家联想咯。 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嚟紧就母亲节啦，咁呢套戏咧就可以同妈妈一齐睇啦， 好大胆啊呢件事， 可以同妈妈一齐睇， 过咗母亲节再慢慢睇都唔迟。 阿仔可以自己睇，睇完之后可以感受一下妈妈嘅伟大， 系啊，冇错。 咁啊，妈妈就睇呢啲，我谂会太激动啦，妈妈嚟讲。 系啊，咁呢套戏其实都系好值得睇嘅，即系讲母爱，讲亲情。咁大家快啲去搵嚟睇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